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我是朱红。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我们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主任杨飞，你好。 大家好，我是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杨飞。 欢迎我们家传品牌联合创始人张尔泽，你好。 啊，大家好，我是张尔泽。 欢迎我们民间瑰宝魅力之都2017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尚创意设计大赛的一等奖获得者张雨辰，你好。 大家好，我是设计师张雨辰。 好，欢迎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我们听到了一个特长的一个设计大赛，杨飞，咱们是15年第一届啊。 对，15年第一届。 3年没见咱俩。 三年没见，对。上一次来还是宣传我们的传承志愿者招募的一个项目。 没错。能不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打开的就是我们民间瑰宝魅力之都的大门，也是从西城区打开这扇大门。所以请杨飞给我们大概先介绍一下吧。 好的，各位听众，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是2015年开始的第一届。 嗯， 那么西城非遗保护中心呢，在常年的非遗保护工作当中呢，我们经常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保护的是非遗，但是很多人就会问我们，哎，这些作品那么今天它的用途是什么，说哎，或者这个作品有没有一些好的包装， 嗯， 或者哎，这些作品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这个外观设计， 嗯， 如果有的话，哎，我们就考虑动手去买了。那么我们回来再想，其实我们的非遗项目它是百年前的生活态度，它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审美，但是今天呢，可能因为这种文化生态的变迁，人们审美的变化，甚至说生活节奏的变化，那么到今天其实非遗应该是有一些新的改变， 嗯， 那么能够融入百姓的生活， 嗯， 只有让非遗真正的融入了百姓的生活，回归走入了百姓生活，那么才能使非遗得到真正的保护和发展， 嗯， 所以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就想，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些有志于或者说是热爱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年轻设计师，尤其是像这个大学象牙塔之内的这些青年设计师，我们搞一种活动，那么这个活动是个平台，是个媒介，让他们来接触非遗，让他们真正的了解非遗，那么非遗是使用的什么材质啊，它的制作过程是什么呀，它以前的用途是什么呀，那么把年轻人的眼光投入进来，那么进行一些和现代生活的一些设计理念融入之后，那么使这些非遗焕发一个新的活力。 嗯， 所以2015年我们做了第一届，那么第一届是当时是和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还有北京联合大学，当时还叫广告学院，我们联手来做的，那么给了我们很多这种惊喜。 嗯， 那么无论是我们非遗这些传统项目的使用的用途，还有器型方面，虽然说这些孩子他们可能是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他们设计的东西真是让我们感觉到，无论是从非遗保护工作的这种思路，还是这个保护工作的我们这个方向上，都有一些这个翻天覆地一些变化。 嗯， 啊，比如举个例子，那么以往我们都会认为这个砖雕这个项目，北京砖雕是我们北京市的市级非遗项目，那么我们作为保护机构真的没有想好在这种修古建或者是新建古建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其他还有什么用途能够来保护这个项目，让大家更多的认知。但是哎，我们第一届设计这个设计大赛的时候，就有一位设计师，他想到我们通过砖的这种厚重和这种光的这种灵动，它结合起来做了一个砖雕的地灯。 嗯， 那么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通过打开这个灯之后，它所有的光影都是中国的传统图案，都是中国砖雕的传统图案，非常非常的很具有中国审美。 当时我们做西城区做了一个非资源进酒店的这么一个项目，那么很多五星级酒店的老总都说，哎呀，我们的这种这个光影装置或者我们的一些这个室内装饰是不是用这种非元素，觉得非常非常好。 嗯， 所以当时坚定了我们一个决心，所以这个大赛走到今年啊，去年2017年已经走过了3年，收获了非常非常多的感动和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有新意的这种设计作品。 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如何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使我们的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新的时代的光彩，然后让我们老一辈的古代的智慧到今天还能为我们现代人所用。所以这是我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的方式。我们口头老说它多好多好，其实有时候大家可能很难接受，如果说这些非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切切实实给我们带来美感，然后带来的真正的方便，哎，你会觉得，哎呀，老祖宗的东西还在我们手里，然后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里面又焕发了新的光彩。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家传品牌的联合创始人张尔泽先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说您是文化新经济的践行者啊，您先跟我们说说吧。您在北京大学念的是管理学硕士，在美国还在给我们美国的这些学生讲课，所以今天请您过来，您跟我们讲讲，就是对于刚才杨飞主任提到的关于非遗项目他的认知，包括这几年我们关于非遗项目的一些大赛。结合您的文化新经济，您跟我们聊一聊啊。 嗯，好，各位听众好，朱红老师好。我是家传的张尔泽。我跟杨飞老师认识的话时间也不长， 嗯， 但是呢特别的投缘。那他第一次听他讲非遗时尚大赛的时候，言谈里面表露出来的这种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尊敬和对于设计师的这种喜爱以及对这个活动的这种热情， 嗯， 真的是感染了我。所以呢我后来的话呢跟咱们非遗中心的话呢，西城区非遗中心就这个活动的话有一系列的合作。那我们呢家传的话呢是一个比较新的品牌， 嗯， 刚刚有一年的时间， 嗯， 我们在那个前门的话呢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家传文化体验中心，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合作方呢也是我们的主要投资人得意典藏，它是一个有30年历史的专注于博物馆文化整理和文创开发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嗯， 我呢是因为半路出家，但是呢我本身是比较喜欢文化的， 嗯， 所以呢我就是投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了。我现在的话呢在做的这个家传事业实际上是以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家文化作为一个载体， 嗯， 然后呢以人文设计师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合作伙伴的对象， 嗯， 啊，那其中的话呢必然也会涉及到很多的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工艺， 嗯， 以及他们在当今这个时代上面的一种表达方式， 嗯， 啊，那我们呢叫做中国美的当代表达， 嗯， 啊，它在不同时期实际上是根据当事人的这种生活环境以及整个的这种大环境，那产生了不同形式的表达， 嗯， 啊，那为什么在我们的当代我们就不能够创造出符合当代的这种时尚的这种表达方式呢？所以我特别喜欢一个词叫尸骨不泥，也就是说我们学习古代的这种精神记忆啊，然后它里面的这种文化的内涵，但是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在现代里面把它利用另外一种形式然后表达出来， 嗯， 而且发扬和传承下去， 嗯 啊，所以呢我们呢建立了一个设计师联盟叫做 GIFT 计划， 嗯， 那 GIFT 呢在英文里面它既是这种天赋的意思又是礼物的意思， 嗯， 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希望把我们这些设计师的天赋然后作为礼物呈现给我们的这种消费者也好这个时代也好， 嗯 啊， 能够让古老的东西展现新的光彩，在展现光彩的同时是具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属性的，而不是强加于它的。嗯，那杨飞老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民间瑰宝魅力之都设计大赛已经有3年了。 3年。 啊，那身边这一位啊，看上去文质彬彬啊，非常帅气的小伙子，是这一届大赛的一等奖获得者， 对，它是用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戏剧盔头做一个镜枕， 很好玩。 对， 雨辰是90后， 对，90后，93年 啊，就是毕业了吗？ 还没有，明年毕业。 你学的本身就是设计专业吗？ 对，数字媒体。 数字媒体，数字媒体学的是什么？是新媒体吗？ 偏向新媒体大类，完了里边的是影视后期方向。 那这个设计的话，是你们这个专业里面就有要学的吗？ 对，我们所学的门类有很多，其中有一门叫民间美术这门课，是在这门课上由我的老师杨惠子导师来对我们进行辅导，也是宣传这个非物质文化艺术。 那以前你就是对于民间艺术，对于非物质文化艺术感兴趣吗？ 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从小就是北京人。从小就住在那个西城区。西城区新街口那一块。在那块活动。 本身你喜欢京剧吗？因为你的这个设计作品是以京剧作为基础的。 是。我的爷爷奶奶他们特别喜欢听京剧，从小也耳濡目染，也看一些包括图像还有一些影视的一些东西，对，都非常有概念。 就是小时候你就特别喜欢。 是的。 那你就家里人看到你设计这么一个作品还得了一等奖，是不是还挺高兴的？说咱们家这个爱好然后变成了这么一个实用的东西，要到千家万户去了。 是，他们特别高兴，都争相跟我预定。 这样，雨辰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做这个是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广播的听众可能老听着我们说挺热闹的，怎么你这东西就得了一等奖了哈？你能想到你这东西能得一等奖吗？ 能想象到。 所以看看杨飞啊， 比较自信， 真是哈、我觉得90后这一点太棒了，简直。 这跟我们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心里想也得谦虚一下。 就是原来心里想还得谦虚一下哈。那雨辰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整个你想的过程，包括你现在手里还拿着这个贴花啊，然后演示你这个东西是怎么使用的，你详尽的给我们收音机前看不见的这些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好的。我做这个作品是源自于中国古代戏曲盔头这门艺术。在课上呢，我的老师也经常与我们讲说，非遗文化是一门大众艺术。要让这门大众艺术进百家进千家，要融入我们生活当中，所以呢我就突发奇想。我觉得将这门古老的艺术与现代相结合。于是呢我就萌生了一个将它进行一个现代再设计再塑造的这么一个想法。于是呢我就与我的日常也相结合吧，因为我的专业是数字媒体，也是多在电脑前剪辑那个视频，所以颈椎就非常不舒服。同学啊老师推荐我用那个 U 型枕。后来有一天我就看着这个盔头摸着我的 U 型枕，就突发想，这两个好像就是可以结合在一起，而且还蛮漂亮的。 可能听到这儿呢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完全不了解戏曲，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段小片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盔头。 盔头，梨园行的行话，它是中国传统戏曲中人物所佩戴的各种官帽的统称，是传统戏曲中角色身份的象征。戏曲盔头注重装饰性，常缀以珠花、绒球、丝笛、雉尾等，与演员穿着的戏装相配套。其制作样式则是根据剧目的需要，严格按照沿袭几百年的剧装衣箱制传统套样制作的。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壁画上会有元杂剧中演员所戴的盔头，有纱帽、武士盔、文生巾、僧帽等样式。明代昆腔逐渐发展成熟，戏曲盔头制作也在苏州兴起。清代随着京剧艺术的形成，北京也兴起了盔头制作业。 刚才呢我们通过一段小片呢了解了一下什么叫盔头啊，是咱们中国戏曲里边一个物件啊，就是人戴在头上的，我们戏剧员戴在头上这个行头啊。那雨辰接着给我们说你的创作过程，觉得 U 型枕跟盔头它能有联系，然后呢？ 然后我就也是分门别类，把我遇见的看到的一些盔头的种类做了一个分解与再购吧，就是这一类的。后来选中了三个 这个类型，一个是凤冠，青蛇蛾子还有七星蛾子，这三个我都是挺喜欢的。完了，我对这种立体的构成把它进行平面化，也就是矢量化，矢量化之后呢，觉得还真挺喜欢的自己。完了往这个 U 型枕上一屁，觉得特别完美。 嗯， 后来再问了一下产品设计一些师兄师姐，结合了他们的意见，包括从外观呀，从内构的材料，做那么一个改造，就这么一个完美的作品就出来了，在我心中。 对，那个尔泽老师带着舒服吗？那个 U 型枕？ 啊，对，他这个太紧俏了，我现在还没定到，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但是。它这个设计的话本身是很符合人体工学的，因为我们设计的话讲究的是这种功能性和观赏性相结合，也就是说 U 型枕传统的我们只能是把它当成一个颈枕来使用，但是在它的这个设计里面的话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戴在头上的一个装饰品，虽然这个装饰品不太具有实用性，但是它在很多的场合下面的话，大家朋友聚会啊什么的，戴上这个东西之后玩一个自拍啊，还是特别特别的那个就是有新意的，而且国外的朋友肯定会特别喜欢， 所以儿子老师非常有这个九零后的心。 我一直在紧抓着这个时代的尾巴。 对，哎，杨飞啊，就是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听到了，这是雨辰他设计的一个作品得了一等奖，这回有多少个作品参与了我们这次大赛啊？ 这一次我们征集了是100余件，117件，然后呢总共是有119位设计师，那么这件作品呢是等于是在100多件作品当中脱颖而出的，那么每年我们几乎时尚大赛每年都是会有100余位设计师参加，每年都是最多的时候可能会有设计作品200余件，所以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做一次大赛来说，有这么多人关注传统文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实真的是非遗我们的传统文化非常有魅力，而且大家现在的关注点也确实是在这儿。 哎，杨飞啊，我问问你个人的一些想法哈，就是你做非遗得多少年了？我第一次见您那得是几年前。 我是其实真正开始做非遗，我记得非常清楚，是从2013年6月份。因为是我大学毕业，正好是第10个年头的时候，告别了我以前一个工作岗位，然后呢，在非遗中心，然后这个做一把手来这个从事这相关的非遗保护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怎么说呢？给自己的有一个定位，就是我们怎么去真正的保护非遗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为传承人解决一个传承梯队的问题，我们希望让非遗融入当代的生活，那么今年我们也可能会再做一个非遗的精准扶贫，那么是从无论是从扶贫到我们的上层的文创，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一些西城区的一些非遗的一些构想能给实现了。那么前两步就是非常感谢咱们这个876这个平台啊，因为前两个活动已经得到了宣传，而且社会反响非常好，就是我们的传承志愿者招募以及我们这个时尚大赛，希望大家喜欢。 杨飞，我觉得啊，从我跟你认识那时候，我们做传承人，就招募非直系亲属传承人哈，因为好多传承都必须是自己家儿子闺女之类的，然后好多项目开始觉得有点濒临灭绝了，就西城就做了这么一项工作，说那我们就招募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就是加入到这个传承队伍当中来。然后到现在我看到你，我感觉你个人有变化，就是你现在对于非遗应该说是越来越有情感了。你觉得这几年你是什么让你有这样的变化？ 您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就是真的，我到底来说就是一个人都在反思嘛，他做一件事儿，他的价值到底在哪儿？那么可能我觉得这种价值都是源自于他的一种喜爱。那么今天就是可能有很多的时间，我可能都希望能够在思考。那么在思考怎么让非遗能够保护传承下去。那么其实我来想，为什么这些非遗，无论是手工艺，无论是他的这个表演类的非遗，那么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一种，最近最火的一词叫穿越。我觉得其实这些越做非遗保护工作，我觉得给我一种扑面而来的气息是什么？它是 百年之前或者说是更长时间之前我们的先辈们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和一种生活气息，这种感觉就让我就是有种魂牵梦绕的感觉。我觉得哎，就是比如说我吃饭的时候就是海碗居他放着他的这个单弦大鼓非常有感觉，您吃饭的吃了一碗炸酱面就说哎呀好美。那么包括我们比如喝着茶的时候，我们在小院里面我们可以哎用的我们这个茶具都是雕漆的，它那种天然的光泽，那种中国红的那种感觉，哎很美。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扑面而来，就是我觉得张总说那 gift 特别好。这个是一个多少年前您的先辈们给您留的一个礼物， 对， 让你现在去打开，而且越打开你对这个礼物的理解或者说你能看到它有多美好是随着你对它的认知不断不断永远没有止境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入魔了吧。 的确有点着魔了哈。来尔曹老师，所以您也有同感对吧，你觉得这杨飞就是对于非遗充满了深情。 是他这个特别的感染我，而且我特别有共鸣。就是从我的经历上来看的话呢，我的前半段的职业生涯基本上都是在 IT 行业，我们每天跟计算机啊跟这些软硬件啊打交道。那本身就是自己有点文化的爱好，也没想到真的是能做这个行业，而且去探索一个新的一个商业模式。但是呢后来的话我们接触到我的合伙人李汉莹老师，还有接触到他为之而努力的30年的这个博物馆的这个事业之后的话呢，我确实也像杨飞一样逐渐的就开始着迷了。那我后来逐渐的回过头来看的话，文化的魅力它跟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数字的一些互联网的一些东西，它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体验型的这样的一个事物。你必须的是自己真正的投入进去之后，然后逐渐的跟他接触，你会发现越来越喜欢，越来越喜欢。它就像一杯老酒一样，你放的时间越沉，它越香。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很多的时候，大家徘徊在这个文化之门之外，特别是一些传统文化或者一些高雅的艺术之外，大家对他心向往之，但是就不敢捅破那个窗户纸。所以呢我们一直在做的其实都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觉得文化其实没有那么神秘，就是能够一起的迈进这个门槛，然后一起享受它其中的乐趣。 真好。所以我们在说文艺广播为什么要做打开文化之门，就是告诉大家这门其实挺好打开的，只要您愿意迈出这第一步咱就进来了。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玉纯粹采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升，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 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踏着哥哥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过过往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走进的是西城区，打开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门。欢迎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主任杨飞，你好。 大家好。 欢迎家传品牌联合创始人张尔泽，你好。 大家好。 再欢迎一位90后啊，这是获了大奖的设计师张雨辰，你好。 大家好。 民间瑰宝，魅力之都啊！今天我们主要给朋友们来聊一聊2017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尚创意设计大赛，是我们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运行到第三年的一个项目，应该说一年比一年带给我们惊喜。问问雨辰，你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大赛吗？ 是的，第一次。 这次获了一等奖哈。之前有没有听其他就是以前参加过大赛的这些师哥师姐们说过这个比赛？ 有师哥师姐都在讨论这个比赛。 他们怎么说呀？ 他们觉得这个比赛办得非常好。因为他们之前也在大赛当中斩获大奖，也给予我很多经验。 我们知道雨辰学的是数字媒体专业。那现在是要就直接就转攻设计了吗？ 没有，我觉得设计师慢慢的会形成一个怎么说？不能说三席的，就是说多条腿走路。就是各种设计都要接触，也都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不存在说我学什么我就要做什么。各种的我觉得都可以多尝试一下。 对，然后雨辰是这样，就是作为一个90后，当然我觉得他可能跟一般90后不一样，因为是老北京啊，然后小时候爷爷奶奶都喜欢京剧，喜欢传统文化。你觉得就是刚才两位啊，杨飞还有尔泽提到的，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当代绽放新的光彩，就对于这样一个话题，你们同学之间都怎么聊啊？就是是不是有些同学也不太喜欢特别古旧的东西，就觉得不够时尚？ 有这方面的同学。就在我们上课之前吧，就因为其实也源于我们对这门传统艺术不是很了解。对这个属于一片空白吧。 对，那我问问杨飞啊，就是其实我们做这样的一些 工作，就是我们把特别古老的东西放在当代啊，让它洗去它身上的灰尘，然后赋予新时代的这种气息哈、啊。我们在做这样的工作，是不是对于我们那些就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认识？ 对，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是真的是一个机会。 嗯， 因为可能刚才像朱红老师说的、我自己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嗯， 那么从刚开始我没有接触非遗，没有接触传统文化的时候，我对他的认知是另一种感觉。 嗯， 那么随着越来越多是工作经历也好，或者说你的这个职责所在也好，让你去不断走入它，可能会有一个从我刚开始的一个怎么说呢，被动接受，到我后面去主动的发现它的这种美。 嗯， 我觉得其实从我们几次时尚大赛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有这样的。那么比如说像我们其实很有缘分啊，两届时尚大赛我们有两个一等奖，都是盔头。 哦， 然后那个一等奖呢也叫雨辰，叫潘雨辰。那么这个是一个绝对的巧合啊。 哦， 那么其实很多学生之前他对盔头没有一个了解， 嗯， 那么最后他们知道，哦，盔头这么光鲜亮丽，这么美，在舞台上竟然有可以说有60%到70%是纸做的，他们就会对啊，原来纸，牛皮纸，或者说很简单的东西， 嗯， 就可以焕发出这么美好的这种， 嗯， 呈现。那么他们就会觉得中国的艺术真的是化腐朽为神奇。 嗯， 那么这种智慧在里面， 嗯， 包括真正的可能我们做这个非遗时尚大赛的时候，会把一些非遗项目那么带到学校去，让孩子们真正能看到。 嗯， 那么当他们有可能看到这个老物件点翠的这个首饰之后， 嗯， 他们就会惊讶于，哇，原来这个点翠这么漂亮。 嗯， 他们会知道，哦，翡翠原来以前特指的不是那个石头啊， 嗯， 它指的是点翠的首饰。以前皇帝祭天祭地祭月，那么出来的时候，这个戴的这些凤冠霞帔啊，或者戴的这些行头，全都是点翠的啊。点翠真的像活灵活现一样。 嗯， 那么到今天，可能因为翠鸟这种保护动物的原因，那么盔头会有一些转变。 嗯， 那么它，但是呢，并不妨碍他们去真正看到一些老祖宗留下来好的东西。 嗯， 这种凝结的智慧，那么很多孩子就被这个会感动了。 嗯， 然后他们就会去主动的去设计。 嗯， 那么比如说这次我们大赛还有一个作品叫它是立足于潭柘紫石砚，是一个砚台。 嗯， 那么当时也是我们这次这个大赛闭幕式的时候，请专家给他去拉拉票。 嗯， 为什么去拉票呢？就觉得哎，这门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喜爱这种砚台的这个文房四宝的这种设计的作品。 嗯， 因为它呢和时尚的概念在里面，它只是对器型做了一个，就是比如说今天的砚台传统四四方方， 嗯， 那么我把砚台改变一个器型，那么比如说我现在砚台以前没有人用过紫袍玉，那么我现在用紫袍玉来做这个砚台， 嗯， 当时我们就没想到说，哎呀，这个确实专家看着好，那么它的群众认可度到底有多高？ 嗯， 那么我们没有想到，在我们这个大赛闭幕式这个布展的过程当中，它这六件东西竟然全都被预定光了。全都被预定光了，而且我们就没想到，哎，现在就是这些年轻人，而且定的还都是年轻人， 嗯， 他们特别喜欢文房四宝， 是， 哎，这个是我当时真的是打破我的一种观念的， 嗯， 一种东西。其实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并不是这些非遗项目的东西不好， 嗯， 或者说是它所凝结的这种审美过时了， 嗯， 而是我们今天真的没有发现它的美， 就好多人都不清楚呢，都不认识呢，对吧？ 对。 所以我们先得宣传出去，让大家都了解。 其实对于京剧来说啊，虽然我从事这个非遗保护，那么我可能对于京剧在今天来说我还是一个门外汉， 嗯， 但是后来我做非遗保护工作的时候，我突然我看到了什么是点翠的盔头， 嗯， 我看到了真正的这种精绣的这种服装，演出服装。那么这种点翠的盔头，说实话，如果各位见过的话，或者有机会可以到西城非遗保护中心去看一看真正点翠的首饰是什么样， 嗯， 你就会觉得，哇，为什么一个太子盔点的是硬翠， 嗯， 那么还要十几万， 嗯， 一个， 那么当时如果说咱们想象一下，梅先生他带的那个盔头是软脆的，那个贵妃醉酒整个上面点软脆的盔头，那往这一放，那就是一件艺术品。 嗯， 再加上他精绣的一身服装，再加上他扮件，他还没有唱，他在舞台上已经是一个艺术品了，这个品子是带引号的。 嗯， 就是它已经是一件艺术品了，它不用唱你觉得非常美。 嗯， 那么还不用说它的唱腔，最后张嘴一唱，这个唱腔非常委婉。 嗯， 那么你就会觉得啊，京剧原来真的是一个博大精深，真的是为什么叫中国的歌剧。 嗯， 那真的很漂亮。那么有可能今天因为很多种种的原因吧，那么我们看到的都是简版的。 嗯， 包括它的行头啊，包括它的唱腔，包括它的脸谱啊等等。 嗯， 那么这也是非遗保护我们的价值，就是一定要让，就是像您说的， 嗯， 我们拂去这一层尘埃， 嗯， 我们穿越回去，看到它原汁原味这种美， 嗯，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价值所在吧， 嗯， 非遗保护工作的价值所在。 对，然后纳尔泽老师，我想问问您哈，就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让现代的人了解这个非遗的传统文化，怎么样让现代人接受它？我们到底是原汁原味儿呢，还是说用一些什么新的方法呢？您这个做过研究吗？ 哎，对，这方面的话呢，我还真是有过一些思考。 嗯， 我觉得呢，这个看您是到底是想去了解它， 嗯， 还是想去学会它。 嗯， 啊，因为呢，如果说你想继承这个非遗的这手艺， 嗯， 你没有十年八年的话，你是达不到一个大师级的水平的。 嗯， 但是呢，如果说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的话，那最难的那一步其实就是刚才杨飞老师讲的，就是最开始怎么去认知它的这一步。 嗯， 啊，那像刚才举的例子是这个京剧。 嗯， 啊，京剧的话呢，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跟它有很强的这种距离感。 对， 那我再说一个更有距离感的一个曲种，叫昆曲。 嗯， 啊，那也是咱们世界非遗的那个保护项目。嗯，啊，那京剧它至少还有唱念做打，它有动作戏。 嗯， 啊，对，打起来还挺热闹的。 嗯， 那昆曲的话呢，更软、更慢、更柔。 嗯， 啊，如果你要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的话，你乍一看昆曲的话，很容易就睡着了。 嗯， 啊，我第一次看昆曲的经历就是这样的。 嗯， 但是呢，后来我有幸接触了一些昆曲的名家。 嗯， 然后呢，我们同时还做了一个把台湾的一个昆曲的一个剧目叫《梁祝》， 嗯， 然后带到国家大剧院去演出。 嗯， 在那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就遇到一个挑战。 嗯， 就是全北京经过数据统计，真正买票去看昆曲的只有2400人。 啊， 那我们两场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的话，一共1800张票。 嗯， 也就是说，如果我靠票友来支撑我这个票房的话， 嗯， 我需要从这2400人里面找到这1800张票的出处。 嗯， 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 啊，那我们后来怎么办呢？索性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就在想，没听过昆曲的人，他到底怎么能对昆曲感兴趣 啊？ 啊，我们呢后来就先起了个 slogan， 嗯， 一个口号叫带你去看人生的第一场昆曲。 嗯， 啊，这个口号的话，没想到在我们的学生群体、在我们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我们的中产阶级群体得到了巨大的反响。 嗯， 因为大家其实都在满足这种日常的这种物质生活时候的话， 嗯， 需要一点精神上的生活。那他们很多的话都是在经历很多的人生的第一次，第一次去旅游啊， 嗯， 第一次去听音乐会啊，第一次去看话剧啊。 嗯嗯， 那他们也会想说，我人生需不需要第一次去听一场昆曲？ 嗯， 啊，而且呢，我们告诉他要听你就听最好的。 嗯， 啊，那经过了我们前面的这个四次的地推，做了每次都是几百人的这样讲座，请这个导演和这个演员现场去给他们去讲怎么去欣赏昆曲。 嗯， 从欣赏它的旋律，去欣赏它的唱词，去欣赏它的行头，去欣赏舞美灯光，去欣赏整个的这个意境，甚至说我们组织小学生去画这个戏曲里面的水袖， 嗯， 去让他们了解这个，其实就跟那个雨辰做的这个事儿一样。 嗯， 如果说那个时候的话，雨辰这设计要是出来的话，我们就领小朋友们一起去玩这个京剧的这个盔头。 嗯， 啊，从这个里面的话就会了解戏曲。 然后呢，我们当时的那个演出的话呢，1800张票一售而空， 嗯 啊，就从来没有过戏曲演出的话这么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场面。所以后来我们也得到启发，说传统的东西的话呢，你现在需要有一个新的一个引导方式， 嗯， 它可以是在形式上面的，表现形式上面的，也可以是在我们的这种宣传途径上面的， 嗯， 也可以是怎么样。最终的话，我们相信好的东西、美的东西，它就像是巷子里面的老酒，它就像是这个藏在沙子里面金子一样， 嗯， 只要你真正触碰它的话，你会被它所吸引的。 对， 关键就是怎么让你触碰到它。 嗯， 我们这些人所做的事情，我还有杨飞老师，嗯，我们还有包括雨辰，我们做的事情的话，就是用不同的方式让你真正的碰到它，而且喜欢上它， 嗯。对，很多东西都是有误解的。是吧，杨飞， 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因为在非遗保护，我现在咱们我姑且认为它是一个学术界。 嗯， 那在这个学术界里面呢，其实大家都会有刚才朱红老师说的这种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是原汁原味的把它保存下来， 嗯， 还是说应该让它有发展？ 嗯， 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不会有走弯路？ 嗯， 那么会不会变味儿？那么这些东西会不会？让大家认知了之后，它就不是原汁原味的非遗了，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当时在工作中，我有一个给自己的一个想法吧。 嗯， 其实是一句话， 嗯。 我们是在守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嗯， 其实它是一个三个一个过程。 嗯，现在西城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呢， 嗯， 我们现在可以稍微的夸大一点说啊， 嗯， 因为我毕竟是这个西城非遗保护中心主任，怎么说呢，可以占到了全北京市非遗资源的1/3。 哦， 那么西城区呢，目前有国家级项目36项， 嗯， 市级项目67项， 嗯， 区级项目208项， 嗯， 代表性传承人200余人，因为传承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数字， 嗯， 那么也是有200余人， 嗯， 那么基本上非遗总量占到了北京市资源的1/3，和东城也占到差不多1/3， 嗯， 那么全北京市资源的2/3。 哦，所以这全是宝藏啊。而且我觉得咱们可能很多的市民朋友都不太了解，说老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底是个什么含义啊。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全聚德的烤鸭， 嗯， 您可以色香味您都能这个感受得到， 嗯嗯， 您可以吃得到， 嗯， 那么这个烤鸭是物质的，但是制作烤鸭的方式，它到底是焖炉的，它还是挂炉的，它是果木烤的， 嗯， 还是什么木烤的，还是说它烤的时间多长， 嗯， 那么这种方式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 它是您看不见摸不着， 嗯， 那么比如说其实以前有很多遗憾啊，大家不知道金字塔怎么盖成的了， 嗯， 那么也不知道长城是怎么建成的了， 嗯， 那么其实就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缺失。 嗯， 那么如果说今天有一个项目叫做金字塔修建记忆， 嗯， 那它一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所以你每次一接触，我特别同意刚才杨飞提到，就是特穿越，特别是特别古老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好幸福啊！就是我生在当下哈，我可以接触到那么多年前以前先人他做过的东西，然后你就想象着他们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传下来。所以 非常神奇， 特别神奇， 而且就是很多， 嗯嗯， 很多这种非遗记忆啊，我认为他在这个其实在他的这个生存年代的时候，他真的是一种智慧的凝结。 嗯， 就是如果人家不告诉你， 嗯， 你永远不会知道他是怎么做的。 是， 比如说我们西城非遗保护中心里边有一个项目叫做内化鼻烟壶， 嗯， 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对， 那么当时呢，嗯，在国外90年代的时候，这一个鼻烟壶卖到了5000美金一个。 嗯，我采访过他。 对， 嗯， 他为什么那么贵呢？大家不知道这个内化鼻烟壶是怎么化进去的。 对， 当时有一个管它叫做鬼化壶。 嗯， 最逗的是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级项目的代表传承人刘守本先生， 嗯， 他的老师， 嗯， 当年在工艺美术研究所的时候，也是咱们第一批被周总理命名了这个中国十大老艺人叶老师。当时别的人的工作室都是一张桌子一张椅子， 嗯， 给他是一张床， 嗯， 他说您为什么要给我一张床啊， 嗯， 说您不是得睡着了之后灵魂出来了鬼才能画这个壶吗？真的是特别神奇， 嗯，对， 就是你不展示，你不点破这层 窗户纸，你真的不知道他怎么做。但是当你点破这层窗户纸，你反过头来，你会觉得哇，我们的老祖宗，我们先辈好聪明， 好有智慧啊！ 对对对， 就跟我们看长城一样，哇，那么多年前这长城怎么砌起来的？那么高的地方石头是怎么运上去的？ 对 吧？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特别感恩。老祖先，咱中华民族文明上下五千年，给我们留下这么多值得我们往下传承的东西。 所以我这儿得插一句哈，我觉得那个杨伟老师他们组织的非遗时尚大赛，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他有些技艺的话，他真的让大家亲眼看到、接触到了。他们组织了很多场的这种叫一米以内的这个 一米之内的飞舔行动， 对，就是组织了很多老艺人。走到学校校园里面来，走到社区里面来，就是让这些学生啊、百姓啊，就看到说现场表演，说这那块鼻烟壶怎么画的，这盔都怎么做的，啊，包括这宫灯是怎么建起来的，啊，那给他们很多设计灵感，啊。 今天特别感谢三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走进的是西城区，打开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门，我们。邀请大家走进门里来看一看，杨飞，咱们还可以去非遗保护中心看，对吧？ 没问题，我们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公共场所，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5点，您都可以到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就在宣武医院的马路对面，长春寺的北院。那么到这儿来参观，我们都是公益免费的。 嗯，太好了，走进这扇文化大门。我们去鉴赏这些民间的瑰宝，感受北京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谢谢各位，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朱红，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明天晚上7点，我们再见。 今夕是何年？